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洗钱及反对向恐怖提供资金国家调停委员会发言人就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怂恿国际金融监督组织鼓吹对朝金融制裁气氛一事，26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10月19号到21号，在法国巴黎举行了国际金融监督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小组全会。全会主要通过所谓的公开声明，把我国列为应对措施对象国。我国强烈的谴责和排斥这项贯穿着对朝敌视感的公开声明，并认为它是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对朝制裁扼杀活动的一环。令人不可忽略的是，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完全脱掉组织活动的普遍和公正的外衣，并把联合国安理会的那些对朝制裁决议作为国际基准来强加给各成员国。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是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无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规，侵害主权国家的自主权与生存权的非法文件，是反人道、反人权犯罪行为的产物。我国从反对洗钱及支援恐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资金的一贯立场出发，与亚太地区反洗钱小组保持密切合作，来通过反洗钱及反对向恐怖提供资金法修改并补充刑法，提高金融信息及监督机关的责任和作用等，采取了几乎所有符合国际基准的行动措施，而且每年都向国际金融监督组织提交报告，详细的通报其情况等，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尽管如此，组织全会对我国诚挚履行国际基准的努力只字不提，而通过了一项追求全面不许银行交易等内容的公开声明，从而赤裸裸地暴露出了组织被利用于美国及其敌对势力要构筑对朝国际金融封锁网的政治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也将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